旦陷入很难退出，这种爱它始终没有归路，可很多人为它迷路。人生有很多归途，怎知道该走哪条路？现在生活虽然已经满足，可寂寞夜里承受孤独。小三在偷偷地哭，漫漫长夜泪湿了枕头，这种生活何时才结束？难道这就是想要的幸福？小三在偷偷地哭，怎么才能把他心归属？有谁明白心里有多苦？不知道该对谁倾诉。长夜泪湿了枕头，这种生活何时才结束？难道这就是想要的幸福？小三在偷偷地哭，怎么才能把他心归属？有谁明白心里有多苦？不知道该对谁倾诉。小三在偷偷地哭，漫漫长夜泪湿了枕头，这种生活何时才结束？难道这就是想要的幸福？小三在偷偷地哭，怎么才能把他心归属？有谁明白心里有多苦？不知道该对谁倾诉。 拉着哥哥的袖，望望 哥哥早回家门口啊。 远郊